身高不够，虽然我没车没钱，虽然追你的人多，但请你见我一面。 虽然你家住很远，不住在我家旁边，但希望透过电话传达我对你思念。 可能你不太了解， 可能你觉得新鲜， 但请你知道一点，我对你很有感。 却你的电话让我的心都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，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夜夜失眠，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一首歌周杰伦打的是温情牌，而且呢还含有一些人生寓意的表达。仔细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歌词，爷爷泡的茶。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，叫做家。爷爷泡的茶听说每个人都不能。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，叫做家。 爷爷泡的茶突然不会觉得好。 爷爷泡的茶像我不会三句话。谁身处金光尊严，爷爷在城的樟木树苗的上面，有几个那年在一个雨天，那七岁的我坐在屋檐，却已经想去荡秋千。爷爷抽着烟，手弹着路易斯擦肩，三军不穿了千年。那天我翻阅字典，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衬衫的天边，是否在爱就对面，直到就是这直到让我心里常常触碰我的偏见面，也分用了十三圈，心跳的另一边跳进我长长的脸，经过这些年，爷爷的手间抱着水里会有潮声。 天

简单单就好像看见。他们说的夫妻去了初见， 抱歉，很怕被别人贴标签，以为交情还太浅，内心世界还遥远。 春眠， 春眠， 等冰山遇到容颜，相处的极限，分隔的风险，把人推向紧绷的边缘。我看你，看我，看我们之间，像两条河流，彼此纠缠，又彼此蔓延。却温暖，简简单单，就好像看见他们说的夫妻 说声再会，历尽一切。